午间活力派2021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 FM102.5 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开场曲来自麦田守望者带来的《绿野仙踪》啊，这是一支来自北京的摇滚乐队，但是它带着这种浓郁的英式腔调啊，受这种英式后朋的风格影响，而且呢，在1997年发表这样他们的同名专辑当中，带着明显的一个流行的风格，就是这样朴素而又轻柔的英式元素之下啊，呈现出了一群自由激昂的北京青年的状态。OK， 继续回到我们的活力派的直播当中，你好，我是思萌。 每次见到你，我总是说不出口我对你最真实的感受，每次见到我你总是装不在意，我想我一看穿你的心。 Girl， 我想我们都在爱里僵持，表面筑起一道墙，心里却不停想念着彼此。 Girl， I know 我该向前 make a first move，告诉你我所有的心意 ，Oh everything。 Cause baby I just want to hold you, love you， 感受心为爱跳动每一次的感动。 Baby I just want to hold。

首歌来自Lady Gaga 带来的 Stupid Love 啊，虽然说在去年的这个单曲释放出来之前呢，已经提前泄露几个月了，而且在全球网络的下载量高达了200万啊，但是呢 ，Lady Gaga 这边还是依旧要用这首歌来打单，而且很多真正喜欢她的人呢，还会在这首歌曲当中，不管是用自己的这种声音的方式，还是留言的方式，以及这种付费收听的形式，去依旧支持他们所喜欢的这个 Lady Gaga 啊，希望她能够有更多的好音乐在欧美的乐坛当中榜单当中带来更加精彩的表现。 OK， 我们继续回到歌单当中，还有更多的好音乐期待你来发现。 中间 情什么越发生、哦、先谢把我从云端推落，再让我好好看清楚整片天空，发现有翅膀能够挥动，我可以去的地方有好多。谁说我 Barcelona. Barcelona. Barcelona. Get up, up on the dance floor tonight. I got killer feet and a bottle of red wine. Making me feel like the beat in the bassline. And when my blood rolls, bends up on a waistline. Get on up, baby, dance to the rhythm of the music. Don't care what the DJ chooses. Get lost in the rhythm of me. Place don't close until we wanna leave it. You and I, we're flying on an aeroplane tonight. We're going somewhere where the sun is shining bright. Close your eyes and let's pretend we're dancing in the street in Barcelona. Up on the dance floor, move, it's a Saturday night. I fell in love with the sparkle in the moonlight. Reflected in your beautiful eyes. I guess that is destiny doing it right. And dance like they do in the Mediterranean. Spin you around me again and again. You like something the goddess sent me. I want you, baby, solamente. You and I, we're flying on an aeroplane tonight. We're going somewhere where the sun is shining bright. Just close your eyes. Let's pretend we're dancing in the street in Barcelona. 当我们谈论节约粮食时，我们在谈论什么？我们谈论的是春耕秋收背后的坚韧不易，是亿万农民对这片土地深沉的依恋。我们谈论的是川鲁粤淮扬的技法传承，是千百年留下的味蕾记忆。我们谈论的是送餐骑手在大街小巷严冬酷暑中的穿梭奔波。当生活催促着我们日渐脚步匆匆时，食物用最朴素的方式

好的，回到活力派的直播当中，在本周我们的主题是如何健康的去喝奶茶。那么在说到这个健康的操作之前，先来跟各位分享一下，为什么我们对奶茶当中的这种甜味和糖是依赖到不行呢？来自北京的营养师协会理事，那么清华大学医学硕士顾中医就告诉我们啊，你要知道人类的这种嗜甜的习惯是来自于进化过程当中的奖励机制。因为呢，人们在这个自然界当中原本是没有那么多糖分的。比如说咱们到古代，当人类获取糖分是需要花费一些力气的，比如要通过上树啊、摘果子等等这种方式。那么时间长了，所谓的一个吃到糖这个动作就会成为获得能量和热量来源的一个标志。而另外一方面，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大脑包括身体的各项组织是需要葡萄糖才能够发挥作用的，而自然会让我们一直缺乏能量的时候呢，都会偏向于喜欢吃点带糖的或者带甜味的东西。这也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压力越大越疲惫的时候越倾向于吃甜食来减压，在身体的自然消化机制里面糖分也是必不可少的。 二零二一音乐套餐，运动加音乐，为你提升全天能量值，聚焦中外活力歌单，分享专业运动知识。FM 一零二点五，北京体育广播，每天都在。 生才有一口。 Thank you. OK， 活力派临近尾声，祝你开心，同时也别忘了登录听听 FM 回听或者是收藏我们的活力歌单。 我就要暴走，怪什么后果，疯狂的失控，我就要暴走，现在起放中，我的存在感快闹失踪，如果再麻木只得发疯，我就要暴走，管什么后果，疯狂的失控，我就要暴走，现在即放手，绝对的去的钟，我的存在感快闹失踪，如果再麻木只得发疯，我就要暴走，管什么后果，疯狂的失控，我就要暴走，现在去放手，绝对烧着我就快冲天，哎哎哎，在这瞬间，哎哎哎，留下光辉，爆爆爆，我就像先烈，一股脑袋拼着命就快毁灭，哎哎哎，却不后悔这一波跨的猛，别说再见，我就要暴走，管什么后果，疯狂的时候，爆爆爆，我就要暴走，现在起放手，绝对 快活，路边的黑天鹅要解脱，我像发了疯，舞尽了漩涡，随心所欲创作我的宇宙，我像着了火，付出了自我，如同众神之后放弃狂吼，哦哦，从今以后我的美丽要带着诱惑，从今以后我的故事要带着快活，路边的黑天鹅要解脱，我像发了疯，舞尽了漩涡，随心所欲创作我的宇宙，我像着了火，付出了自我，如同重生之后放弃狂，